三，加元一点三一一，人民币六点六五，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一五，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八八，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一二，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六六七。港金报17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41美元，卖出1929.18美元。港汇指数102.9，跌0.5。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干事林俊彤。 對比起普通市民咧，劏房住户佢哋嘅心理壓力一定會特別大嘅。講緊係嗰個空間啦，講緊係嗰個經濟啦。因為坦白講，佢哋未必可以好明確咁知道自己喺疫情完結之後有咩工作啦。佢哋對前景嘅憂慮都會非常之嚴重。政府之後如果可以直接幫助基層，當然更好啦。如果唔係嘅，都要係俾資源一啲社福機構，等佢哋再可以做呢個輔導工作啊，有人手去做呢件事。社福機構喺而家呢個環境咧，每日都處理非常多嘅個案啦，咁都係非常之唔夠人手同資源啊。咁所以係有必要增大力度去。顾及社区精神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好啦，咁啊，星期三咧就啊林佩里咧主场，咁啊嘉宾仍然咧系桂湘先生，咁啊上个礼拜诶请我嚟咧，咁啊讲过咧茶酒啊，啊又讲过咧呢、這个诶讲呢个 鉴赏力， 鉴赏力 系啊， 咁呢个礼拜咧已经通告咗噶啦，已经话咗噶啦，咁啊。再研究一下咧，俾面文化 系 啊，俾面文化呢个真系好似中国人特有。咩叫面啊？ 系啊系啊，个面系啊。今日揾阿桂湘上嚟咧，就系、是、有原因嘅。 嗯， 佢就系保利拍卖嘅茶酒专家啦。 系啊， 上次就讲咗茶同埋鉴赏力。 系、 啊，今次呢就讲酒同埋俾面文化。 冇问题， 两样嘢嘅关系咧好密切嘅。 系啊，梗系啦。 系啊，正如次官在所讲嘅，其实。咩叫做面咧？ 面系 面呢个好大影响力嘅。 系啊， 中国人讲面子啦，有影响到西方咧都多咗个新词。 系啊 ，face，face，face， 即系所谓咧，第一有个所谓个 face saving， 系 啊，就系帮你挽回面子嘅。 系啊， 亦都咧最近咧，其实都喺美国越嚟越流行咧，就系讲 give face， 系啊， 俾面，直情系俾面。咁啊，其實乜嘢叫做喺中國嘅社會嚟講咧？其實個面子有幾重要嘅？ 係啦， 面子係好重要嘅，即係喺好多場合咧，其實我哋都係講緊面子嘅嘢。即係我覺得，但係咧呢個又唔係淨係中國有嘅一樣嘢嚟嘅。其實所謂俾面咧，你俾面一個人咧，你其實有個潛規則喺度嘅。 係咩？哦， 就係人哋都要俾面你。 互相俾面， 系啦，即系话呢个咧系有一个所谓叫互惠嘅原则喺度。咁呢个互惠嘅原则咧，亦都唔系话中国所特有嘅。中国就强调面子嗰样嘢噶，但系互惠原则咧就，譬如你睇圣经啊，圣经咧有一条金科玉律咧，就系佢话如果你想人哋点样对你，你就点样对人。咁、其实呢个都系互惠原则嚟噶。即系你推而广之咧，其实呢个俾面其实背后嘅原则都系咁嘅。即係我俾面你， 咁你咪俾邊我咯？ 係， 即係我哋中國人都有講啊，己所不欲就勿施於人。 勿施於人。 咁呢個其實又係即係呼應翻聖經嗰樣嘢嘅。 嗯。 咁啊，俾面喺個日常生活裏邊咧，好廣泛嘅。 係。 即係我諗，其實最容易睇到嘅一樣嘢咧，就係勸酒， 係， 同埋咧係擋酒嗰樣嘢。 啊！ 阿桂生呢个应该都好有深刻嘅体会噶啦，关于酒同埋俾面嗰样嘢，可以讲一讲先。 系啦，因为大家觉得俾面呢样嘢咧，好多时候都喺我哋叫做餐饮文化里边啊，即系你俾啲面啦，饮一杯啊，干杯啦，其实呢啲都系属于俾面文化嚟嘅。 系 咁，可能头先阿 Perry 讲咗啦，俾面呢样嘢喺西方同中方其实系有连接嘅。 嗯， 只不过我觉得西方嚟讲咧，可能大家就唔会讲出嚟讲你俾啲面啦。但系中方嚟讲咧，俾下面啦，其实讲出嚟嘅，比较直接嘅。咁俾面就系讲你迁就下我啦，系咪先？大家因为大家聚埋一齐。其实避免一定是聚在一起才有这个叫做互动。这个互动才会大家觉得咦不如今天你不要这么坚持啦。你因为今天这个聚会我们玩得开心一点啦，我们喝得尽兴一点啦。所以酒这件事呢其实在避免来说第二个酒是助兴的。会越喝呢有些人可能越开心啦，有些人不开心啦，但不管怎样都好。那个主办者是希望大家都开心的， 嗯， 主办者就需要呢参与的人士呢大家都避免，这个时候呢酒作为一个媒介呢就会大家都希望喝得开心，喝什么喝得开心呢喝晒，就是大家杯中酒，白金晚，即是不醉不归，所以有很多的酒的文化用词呢个 reason 可能都系因为个俾面嘅文化，我哋作为一个 guest 要俾面嗰个主办方，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不如其实可以讲下咧，究竟乜嘢叫做俾面先？ 系 吓，俾面咧，即系纯粹话我要你做一样嘢，你肯做嘅呢个系咪就系俾面咧？或者俾面其实有啲咩含义咧？ 我咧就有少少唔同Perry 的讲法，我觉得呢这个俾面文化呢纯源于呢一个尊卑的分野。尊卑呢的分野呢就不是只是中国固定下来的。这个呢就西方都有尊卑。中国的尊卑呢就差不多写明的了。就在王朝里面呢在皇帝的里面就算封建社会改变了变成民主平等的社会，其实呢都有尊卑的。 是的，当然 了。那父尊子卑呢，当年呢就君尊臣卑啦。 还有男尊女卑。 夫尊就妻卑啦，男尊女卑啦，老尊就嫩卑啦，等等。即是尊卑呢就好好个分野好清楚嘅，咁就尊卑文化演变落嚟咧，就俾面文化啦。俾面咧就系个卑咧，卑嘅 要俾 一方 尊嘅，要俾面要尊重嗰、那个尊嘅尊贵个方，咁啊尊贵一方咧都要俾面。那個卑的方，但是呢他那個就被動一點，主動一點呢就卑那邊呢向尊那邊呢就很主動的，差不多你規定了你必定要給面的了。在東方漸漸被西方的風吹了之後呢，吹來之後呢，很多尊卑呢就破滅噶啦， 政治唔正確，政治唔正確。 查男尊女卑已經 係啊係 啱 噶 啦，唔講噶啦。 而家講 me too， 係 me too， 但係仍然喺內心裏邊咧都有呢個尊卑。 係 咁譬如剛才你係講飲酒文化，飲酒裏邊咧其實有尊卑 嘅，有嘅， 有一定有尊卑嘅，你是主就尊，你是客 就卑，咁又未必一定咁樣分嘅。有時咧，客咧 尊嘅， 又尊喎。 嗯， 嗰個請嗰個咧又卑嘅。 係。 咁啊，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你要遵守嗰陣時嘅潛規則。 嗯。 有潛規則喺度嘅。 嗯。 啲潛規則咧，最重要嘅一個潛規則就係俾面。 嗯。 就俾要俾面嗰個主人，俾面個尊嗰方。 嗯， 或俾面个客嗰方睇边个尊， 嗯， 然后咧俾咗面之后咧，即系前屈俾咗之后咧， 系 嗰个人咧就要尊敬地去要求嗰、那个尊嗰方， 嗯哼嗯哼， 俾个面， 嗯， 俾个面面子我，咁咧任何嘅 negotiation 即係嗰啲 討價還價 就會順利好多。 嗯， 如果唔係咧，因為你唔用唔計時，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嘛。 嗯， 我要你飲你就飲噶啦。而家冇佢唔需俾面，冇面俾。而家要俾一個藉口。 嗯， 或者有一個條例， 嗯， 你就要俾面，俾面就飲你個，飲你個杯，唔俾面咧，坐喺你嘅傻。 唔係，我諗啊，次官講咗其中理解嗰個俾面文化嘅其中一個關鍵， 嗯， 就係阿次官口中嘅所謂尊卑咧， 嗯， 其實真係權力。 权力冇错，权力所 在， 其实即系 地位啦， 系啦， 地位啦， 即系其实你任何嘅人际关系啊，都牵涉到权力， 啱嘅， 亦都可以话系政治， 系一种政治嘅， 系啦，咁所以俾面文化嘅其中一个功能，即系逢系咧，即系如果你从一个所谓个功能主义嘅角度睇咧，点解会有文化咧？唔系净系话约定俗成，好多人做呢样嘢嘅。如果有个文化系可以有咁嘅持久力，同埋有咁多人咧去推广嗰样嘢咧，佢一定系有一定嘅社会功能， 系有嘅，发 挥到社会功能。咁俾面文化嘅社会功能系咩咧？就同权力咧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嗱，譬如咧，你可以系行使权力嗰个方式， 系冇错。 譬如话你去饮酒都系噶。譬如咧，嗱呢个特别个情况，好多时都会有嘅咧，就系、是。當你要去見客嗰陣時，或者其實哇，呢啲粵語長片嘅舊橋嚟㗎啦，就係咧，你當你要去想簽單，想要做成一單生意嘅時候咧，咁嗰個客好多時咧，唔好講咁多，飲杯酒先，即係好多時嗰個可能係女人添啦，如果個女人就更加牽涉到另一層嘅權力關係啦。即係當你叫一個人飲酒，要去俾面，即係你如果唔飲酒咧，你就唔俾面佢啊嘛。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叫你飲酒嗰陣時咧，已經係行使緊 權力， 佢嘅權力啦。 系啊， 你系有求于佢啊嘛，吓、嗰、那个系主你系客啊嘛， 系 咁、所以咧，佢睇你点样去应对嘅时候咧，其实就睇下你系咪服从。 系啊， 咁所以咧、我一直讲多一样嘢先啊，贵兄，就系咧好多时咧翻工啊，第一日翻工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仪式嘅， 系啊。 就是从啲新同事食饭， 潜规则嚟 嘅，系啦，呢个潜规则嚟嘅，同个新同事食饭咧，对于嗰、那个当然啦，佢有好多实际嘅功能嘅，譬如令到啲新同事啦，了解一下一齐做嘢嘅同事啦、大家熟络咗，更加方便做嘢啦。咁喺嗰个场合咧，嗰啲同事旧人咧，就会向啲新人讲下喺公司啦，即系唔系下下都系。講曬俾你聽嘅，有好多潛規則嘅嘢咧，就唔係喺個 office 裏邊講嘅，食飯嗰陣時講嘅。哎呀，你唔好得罪呢個啊，你要揾邊個嗰陣時咧，有啲咩困難你揾邊個，諸如此類咁。但係咧，其實對於嗰個部門主管啊，即係當日嗰餐新同事食飯俾錢嗰人嚟講咧，佢其實就睇下嗰人咧，佢與對於嗰個權力嘅態度係點樣。 係啊， 睇下佢識唔識得做，識唔識做人。 识唔识做咧好重要， 系啦， 做乜嘢咧？ 系啦，你俾唔俾面？诸如此类，即系譬如有啲情况底下咧，饮酒都系一个喺嗰个场合，譬如要你饮酒，都已经系一个。譬如我唔知道嘅，可能有一啲咧，同埋每一间公司个文化唔同嘅、有啲公司嘅文化咧就比较咧系即系所谓 macho 啲，男性化啲嘅时候，佢、就睇你咧，所谓够唔够 tough， 系 啊，睇你即系识唔识得玩嗰个圈子嘅游戏，诸如此类，贵生点睇？ 讲真，我觉得 Perry 分析得好好啊，因为真系前辈、我觉得避免呢样嘢咧，对于后生仔嚟讲咧， 是很模糊的，這個概念 模糊是啊，未必掌握到的， 因為避免這件事可能在於你們有經驗的老一輩來說、其實真的看得很清楚的、因為你們經歷過很多事、就跟 Perry 說回上班也好，第一天上班都是一個很大的避免儀式、一定要避免、在作為我來說，其實我們都是入了社會工作，然後到現在、包括 在工作上來說、都是常常都給人面，或者人家給我們面、我覺得這個第一個是一個特殊的中國文化啦，咁第二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頭先講翻，係一個在有權力嘅人士會 pass 一個信息， 係話俾你聽， 或者一個手段，呢個係好 smart、好聰明嘅手段，用一啲變通嘅方式避免呢兩個嘢，你正面睇佢又得，你負面睇佢又得，你講佢好佢又好，你講佢唔好又唔好，所以佢非常之當我哋中國文化太極一樣，佢係兩面性嘅，玩得好嘅人當然非常之開心啦，但係都有啲唔中意嘅人喎。 有， 我點解要避免你呢？ 係， 即係特別年輕人，其實我 呢度真係條氣唔順。 啱啱先，其實西方社會咧，其實有時候講緊我哋平等嗰陣時咧，唔管老細好員工好，其實有啲人會問一句。我点解要避免你？我做我该做嘅嘢。 个潜规则唔同嘅，系唔同嘅。譬如咧，中国人咧，去一个官场或者系民间嘅大机构里边咧，就有一个潜规则咧，好得意嘅，叫做有大食大。 系 咩叫有大食大？即系话咧，嗰日出钱嗰个咧，一次俾系全个谷啊，全个组群里边咧。个最大嘅最大咩嘢最大？正话佢讲咗啦，就系、是、个权 力 最 大， 唔系收入最大，权力最大， 或者系最资深嘅， 最资深系 最受尊重， 最受尊重嗰个反而俾面，要俾面佢，等佢请 系， 唔你唔俾佢请咧，系唔俾面噶， 系啊系啊， 系鄙视佢， 系啊系啊， 咁、 啊啊啊、 你做唔到个卑辈咧，要尊重嗰、那个 系啊。 嗰、那個尊長嘅， 冇錯 嘅行為喎、 啊，即係話咧，如果你唔俾人唔俾佢請咧、你係唔認可佢嘅，係 啦，未認可，未 認 可 佢社會地位， 係啊， 唔認可佢嘅江湖地位， 喺嗰個組群裏邊，嗰、那個潛在嘅地位， 係啦， 未必定係最高級， 啊、 可能係最 最受尊重。系啊，最 先啊， 最资深， 最资深。 但系我都想问个问题咧，因为呢个听起身吓，在我哋年轻人嚟讲，听起身系似乎一个流传落嚟嗰个规则嚟嘅， 潜规则嚟嘅， 潜啱唔啱先？即系呢个表面咧，唔系大家慢慢认识嘅，系我哋上一代已经话咗。我哋嘅規矩係咁樣啦，係我哋就會接埋呢個規矩做。 這個、呢個咧咪就係你話點解會有啲人唔同，係唔同意咧？最重要唔同意，就因為佢個尊卑嗰個分野、權力嘅分野，唔係你嗰個諗法， 係 唔係你個傳統嘅諗法？你資深係點啊？ 係啊， 你老係點啊？係 啊， 你高級係點啊？ 係 我。 我唔接受， 系我未接受喎、 啊。系啊，要平等， 系 啊，平等、啊。我同你喺呢个阶段，喺呢、這个范围里边，都系同样嘅啫。大家咁高嘅，咁底嘅，咁底嘅。 系啊， 你做乜嘢要施展你个权力？要我俾面你、啊？ 系啦，冇错。同埋咧，即係所謂潛規則，意思即係話咧，嗰啲規則係唔會寫喺個員工手冊裏面， 冇寫明嘅。 係啦，喺嗰個所謂 orientation 裏面咧，都唔講嘅。 係。 同埋呢個牽涉到啊，我哋話即係個俾面文化同個權力嘅關係咁密切啊嘛。但係咧，問題就係權力咧都分好多種嘅。 啱。 有一種咧，即係所謂叫正式嘅權力。 係。 有一種係非正式嘅權力。 嗯。 即係但係咧，往往咧，其實所謂俾面文化咧，就牽涉到咧一個擁有咧好大嘅非正式嘅權力嘅人。佢呢啲佢嘅權力咧，就唔係咧喺個公司嗰個咧架構裏面寫得好清楚、更加需要咧各人嘅認同啊。 係 你唔認可佢，佢就冇咗個權力噶啦。 係 所以佢先至咁需要人哋俾面就咁意思。 係啊，佢就要用俾面呢種方式嚟到去襯托或者鞏固， 冇錯， 自己 呢個權力個系統 係啦， 呢個其實係系統嚟嘅。 係 咁，你點樣鞏固佢咧？你平時咧就叫個哥阿姐都冇用，你係要有實質嘅， 啱 實質嘅行為。 呢个系刺官嘅专长嚟嘅，属于小宝神功嚟嘅。 小人公就系教你点样样洞悉嘅权力， 冇错 嘅潜规则权力， 系啊， 然后从而尊重呢啲潜规则，同埋识运用潜规则里边嘅巧妙。 系噶，即系好多所谓老人家嘅讲法咧，就系你识唔识睇人哋个眉头眼额啊？ 系啊，系啊。 就是、你對權力有幾敏感啊？其實 係啊，你對你自己處嘅國內就叫做情況， 係 而香港叫做處境， 處境 處境， 你點樣體會到你自己個處境？ 嗯， 喺呢個處境裏邊，你飾演緊一個，而家我哋廣東話又叫扮演， 哦， 扮演緊咩角色？ 係 係 冇錯， 每個人其實咧都係一個。situation 一个处境里边扮演紧啲角色 系啦， 如果你唔识嗰个扮演角色，咁就走忌啦， 系啊， 走忌啦， 系啊， 你唔识俾面人啊，真系 啦， 系啊。 但系喺俾面香港，其实嗰个俾面文化有几盛行咧？或者会唔会有即系各行各业有个分别嘅咧？ 有，绝对有。一阵我哋咧可以举啲例讲下， 系 咁诶。尤其呢我就做呢、這个娱乐事业出身呢， 娱乐事业呢 好犀利㗎， 好犀利。 个潜规则同埋呢嗰、那个嗰啲俾面文化呢係你估唔到㗎， 寫到好多书啦，可以。 可以可以㗎。咁听一首歌先。呢首歌呢就叫 Loved to Love You。咁、啊、听完之后呢就新闻报道啦。啊咁啊，听只歌先，一阵翻嚟再讲。 I would love to love you like you do me. I'd love to love you like you do me. I met you on a sunny autumn day. You instantly attracted me when asking for the way. God, if I had known.Make you feel? Would it stop this thought of us and turn upon my heel? Girl, you should meet me. Time, make it be alright. Girl, you must meet me. Believe me when I tell you, I would love to love you like you do me. I'd love to love you like you do.In my way you see I'd love to love you like you do me You'd recognize my barrier to love I know there's nothing worse than unrequited love So I pray to God that I give love you gave to me But something's lacking 他们表示耿少南直率敢言，但他出版的物品全部都是萧仪、烹饪等等的书籍，没有任何的敏感内容，罪行构成的条件是有害社会后果，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当局刑事拘留和指控他是严重滥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16点，升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6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4.43，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2，人民币6.649，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91美元。卖出1,925.5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晚上九点，沙德尔集结在西沙尔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或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听日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10月19日开始有得听。 开心食啲乜？转型做今晚食啲乜？ 我哋贴近听众， 各路大厨接受挑战， 究竟得50蚊，整唔整到色香味俱全嘅菜式呢？ 听住节目自有分晓。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知唔知点样揀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欢迎你来到伟基百货。 进入香港亦都是24节气里面的第18个节气，这一刻亦都是香港人最喜欢的打边炉季节了。但是同时间亦都是感冒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所以吃多些好东西，做多些运动，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了。更多的资讯你可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伟基。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60年代，电视开始普及，甚至有人会沉迷睇电视。今日听起上嚟，似乎系匪夷所思。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盛行，但系电视台仍然都系主流。当时应该冇人会预料到，互联网最终取代电视台。甚至电视台已经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互联网的崛起只是序章。2000年前后，社交媒体的诞生加上其他的网络媒体出现，才真正掀起了一场风暴。近期一部话题之作的纪录片《愿者上网》访问了很多社交媒体的前高层。他们刚刚开始参与社交媒体工作的时候，都认为他可以造福人群。但是日子耐了，发现社交媒体造成的问题太多，亦都改变不了，自己就唯有退下火线。上网成瘾成为社会问题，当大家以为在社交媒体上面，你和我看到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时候，其实内容都是经过社交媒体精心挑选，利用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分析过，用家在哪一个页面停留了几耐，看了什么内容，他们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于是乎就能够对每一个用户的心理需求了如指掌。 除了尽力希望你能够浏览更长时间之外，亦都可以将一些推广内容给你看。享用社交媒体是免费的，只是因为我们都已经变成社交媒体的产品，而付费的就是广告客户。大家落在其中的时候，最少应该知道社交媒体是怎样运作。从美国总统大选到香港立法会选举，利用社交媒体作为竞选平台不再是新鲜事。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每日在社交媒体看到的内容可能只是一些跟我们有共同话题的人。正所谓为炉取暖，同声同气的人会走在一起，不同意见的随时会被 unfriend， 不再是网上朋友。而除一个网上朋友只需要按一个掣，朋友关系亦都变得非常脆弱，社会撕裂亦都进一步加剧。电影《22世纪杀人网络》入面，大家都是活在 Matrix 的虚拟世界入面，除非你有一日醒过来，否则永远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现实中的社交媒体，大家都希望吸引人注意，不过在网络世界有太多虚假，包括经过修饰的相、影片，以至是假新闻充斥互联网，久而久之可能已经分不到什么是真相。其实我们根本就活在社交媒体的 Matrix 入面，但是又有多少人愿意放弃虚拟世界，在 Matrix 入面醒过来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色无暇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三咧，林佩你主持呢个广东广西咧嘅题目咧就系俾面文化啊！呢、這个题目真系开得好啦，太多嘢讲，我谂一次讲唔晒， 讲唔晒， 你仲要揾阿 又要再嚟多次， 分多几次， 分多几次讲系得嘅。咁啊，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桂湘先生咧，又上次嚟过 啦。大家好。 咁啊，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上个 break 咧，上个分段嘅时候咧。我曾經咧講過，想舉個例，講俾面文化嘅。咁咧，我就舉咧喺娛樂圈啊，尤其喺電視圈裏邊咧，無線我工作最耐啦。咁啊，講講咧俾面文化嘅例子。 好啊。 咁呢個例子咧，就係、是、講 傳説中嘅牧人行啊， 係叫牧人行。呢牧人行本來係少林寺嘅，打出去嘅一個地方。咁但係咧就。取其名咧就改咗喺《歡樂今宵》嗰個現場播映嘅節目啊嘅等候出場，嗰、個地方咧其實是一條巷，呢個巷咧就擺咗木凳喺度，你冇聽嘅嚇，冇後邊挨嘅，咁咧就分配啲藝員咧就擺就喺嗰度坐，等候出場，嗰、那個 FM 喺嗰度叫人，好啦，邊個坐邊張凳咧？邊個有機會入去嗰個屏風嗰度？換衫有換衫嘅地方喎、啊。換衫地方只係兩個女藝員可以入去嘅、如果嗰日牧人行係有呢兩個藝員咧，只可以平時啲人兩個亂入去嘅喎、亦個屏風唔會擺出嚟嘅、只係阿肥肥 係 同埋汪明荃、 哦、 其他咧。亂入去咧，唔使佢鬧喎，唔使佢講喎， 自然有人出嚟鬧， 自然有人鬧你，有人講，唔係你去嘅，唔係客氣，唔俾面嘅講法。咁啊，張凳咧，第一個凳咧，第一個位咧，一定係梁醒波坐嘅。你又係唔使咧？有個人 講嘅， 講話呢個張凳咧係。 阿波叔坐嘅。 嗰張凳亦都唔使好似有個導演凳咁有個名嘅。 冇啊，冇錯，佢係張長嘅木凳嚟嘅。佢係有位，呢、這個位咧就我係擠佢嗰、那個、那個 file 佬。 啊， 咁咧佢就坐喺個 file 佬嘅側邊。 嗯， 咁啊。自然咧，佢就會坐嗰個位噶啦。咁、 哦、 你邊個人入去？有試過有人咧，但次次咧就唔知道，即係唔知訂啊！我都話唔知訂。 嗱，仲甩骨甩皮甩骨咁就 乜？係啊！佢又見到咧，又擺個快佬喺度啊！隔離都唔得。 係。 隔離嗰個係何守信嘅、 哦。 你亂咁坐咩？都唔得嘅，有規有矩。到你冇規定。邊個坐嗰啲咧就等而下之啦，嗰啲冇所謂啦， 嗰啲冇所謂啦， 都係都得。 嗰啲就可能係先到先得啦，會唔會？ 都係咧，尊重年紀大嘅， 哦， 即係漁民嗰啲咧，年紀大啲咧，就著數啲。咁啊叫阿叔啊，咁啊譚炳文咧嗰啲阿叔死咗啦，都係咧，譚炳文都會走去坐咗梁勝波張凳噶嘛，佢都知訂噶嘛。 是吧即是如果咁听你咁讲呢一方面可以话呢其实呢个娱乐圈呢都系好重视都个尊卑观念好强。 是 但是你都可以话佢个阶级观念好犀利。 绝对人你讲得绝对啱。咁如果讲人工、我梗系知呢、原则上呢 唔会系波叔最贵。 唔会波叔最贵、可能何守信最贵。佢又唔係計呢個人工邊個 最高 最高人工， 又唔係計邊個入嚟先喎？ 係啊，唔係計資歷，唔係教賺錢能力。 係啊， 計咩咧？ 咁咪計咧嗰個喺嗰個 feel 喺嗰個 喺個影視圈個江湖地位。 江湖地位，所以有個叫江湖地位呢四個字啦。呢四個字咧就係啲人要俾面，你唔識俾面咧。就即係唔識奉行呢四個字， 冇錯。同埋你唔單止係唔尊重波叔啊，你好似直情係唔尊重成個倫理價值觀念咁 啊！冇錯，佢有一個倫理喺度嘅，有一個 ethics 喺度。 波叔好似個老豆咁嘅嘛，一家之主咁啊 嘛。嗱呢個咧係幾時見咧？每年咧就影一幅全家合家歡嘅相。嗱呢幅相咧。做藝員經理嗰陣時咧，何家連生咧，真係好頭痛， 好傷腦筋啊！係啊，係。 點解咧？擺中間，如果有波叔喺度咧，就擺佢中間。 係。 兩旁咧，一定係沈殿霞、 汪 明荃。汪 明荃。 再之後咧，就是、男主持。譬如咧，何守信。 何守信。 咁、如果你擺錯位置咧，或者係你錯位置咧，大鑊啦。話之你係。总监，你都唔能够企埋去嗰艺员嗰个梁胜波隔篱嗰度，你会见到我会企喺梁胜波隔篱。 你个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同埋艺员系 两件事。咁啊，如果影集体相咧，系同老细影嘅咧，咁你睇下边个老细啦。如果你 系 有邵逸夫在场，一定系邵 逸夫啦， 系啊，咁啊，有个好精喎。呢個就係方日華，真係好正。永遠咧一見到呢啲相咧，佢又唔企埋你嘅。 係啊係啊， 你冇見到佢話企埋你 嘅。你都唔想人哋難做啊？ 係啊，冇難做。係啦。 喂，你咁講咧，照佢，我諗起阿邵逸夫有一幅好經典嘅相嘅，邵氏。佢同啊群星伴月嘅，佢同曬啲女明星影嘅，得佢一個嘅男士。 係啊，專登啲男明星咧就避直嘅， 俾曬佢面，避開佢。 避席咧，等啲女明星咧，女明星真系会争风呷醋，真系会霸头位嘅，会开争嘅，唔系奇啊。但系咧，去到影呢啲咁 official 嘅相嘅时候咧，自然知道自己身份系喺边个之后，呢个就避免啦。 系 啊，娱乐圈就咁样嘅， 即系所谓个知所进退， 知所进退就近道而行。 系啦，我覺得呢個俾面文化咧好有趣，當然啦，佢呢個係一個即英文所謂 universal 嘅嘢，即全世界都有嘅嘢，因為呢個牽涉到人性啊、權力關係啊咁樣。但係中國人咧，佢係有佢個特點喺度嘅。你諗下，俾面文化咧係講個面喎，即係話咧，我覺得俾面文化咧其實佢係有一個 有一個表演嘅一個層次喺度嘅。 點講？ 佢係俾人睇嘅， 係俾人睇。 你特別要俾面，或者你唔俾面我一個人，如果佢覺得人哋唔俾面佢嘅，佢最嬲嘅時候最受傷害嘅，唔係兩個人嘅，而係一定係有啲觀眾喺度嘅。 係啦， 所以俾面就咁意思嘅，而係你係一批人之中落我面，而呢個係中國人咧係最罩忌嘅。 係啊，最罩忌，因為咧其實最重要嘅。是被人看，所以所謂呢，面就自己給， 面就是人 家給， 假你自己， 假就自己丟，那個假的意思呢，就是假面，persona，即這個假面呢，就是要拎出來，公諸於世的，你不能夠收起來的，你怎樣養自己清高度，都要拎出來給人看，除非你是不準備做我哋有個名字叫開面飯， 開面飯， 係開面飯，就即係話咧，你係有 public face， 你又有公眾嘅面啊，俾人睇。咁呢個面咧更加要俾足佢，你唔俾足個公眾面咧 ，public face， 冇錯， 咁咧，你又嗨咗嘢都唔知， 係啊， 死咗都唔知啊。 俾面咧，其實係同嗰個所謂社會角色啊，好大關係。係而你每一次咧扮演個社會角色咧，要有觀眾先得 嘅。啱嘅。 你任何嘅角色扮演咧，如果冇觀眾都冇失咗個意義啊。咁但係咧，我哋正話一開始嘅時候講到咧，就係酒同埋嗰個俾面嘅關係啊嘛。點解講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如果要俾面咧，你一定係要有少少嘅難，你要克服啲嘢，你做嗰樣嘢，咁先至。反映到你俾面啊嘛，你唔會話我俾杯水你飲啦，你飲水就俾面，唔會咁樣。 唔會嘅， 特別如果係你係不勝酒力嘅，或者你唔係好飲得嘅，你先要飲，咁先至叫俾面啊嘛。 係， 我覺得好有趣嘅一樣嘢啊，就係咧喺嗰啲喜宴，特別係婚宴裏邊咧，嗰種咁嘅飲酒擋酒， 俾面而 死啊！嗰種俾面嘅好有趣嘅。阿李安有套戲啊，都係叫喜宴嘅。 係， 咁佢咧嗰套戲其實有一。主要是拍俾啲鬼佬睇嘅，咁其中睇到有鬼佬去到個參加個中國人嘅婚宴，咁佢就見到哇，佢點得意嘅？點解係都要嗰個人飲酒啊？個新郎哥飲酒啊？ 灌醉嗰、那個 係啦， 新郎哥 男主角係 啦， 新郎 喂，同埋呢個好有趣嘅喎，你諗下，佢係都喺咁關鍵嘅時刻灌醉佢，佢嗰晚要洞房噶嘛， 醉得噶嘛， 咁呢個好明顯咧，就同個性有關嘅。李安咧就話咧，你睇到嗰樣嘢咧，就係中國人嘅二千年嚟嘅性壓抑啊！就因為咧，連嗰啲嘉賓咧都唔想見到人哋咁開心啊，有得洞房嘅，所以就整到你醉咗冇得洞房咁樣。 係，又需要鬧新房啊！ 係啊，冇錯。 所以要搞事， 搞事 啦。所以特別係咁重要嘅場合，你唔應該飲酒，你都飲酒嘅話咧。咁先至個俾面啊嘛！ 啱嘅，其實頭先 Ferry 講咧，觀眾係好重要嘅。如果係兩個人咧，個面咧就冇咁重要啦。但係如果我哋有觀眾呢個場合咧，俾面就好重要。咁第二個，我覺得喺中國嚟講嘅酒呢個文化咧，一定係餐飲文化嘅。大家能夠喺埋一起飲食飯啦，唔講飲酒先，已經證明我哋係傾得嚟嘅。然之後唔會一齊食飯嘅，咁飲酒就比食飯咧再進一步去。溝通個感情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喺呢個咁嘅意識嚟講咧，大家首先係放鬆嘅，喺放鬆嘅情況下，俾唔俾面咧，先會睇到真嘅嘢， 係 啱啱先？ 真性情表 現，真性情俾唔俾面？所以其實喺大陸啦，或者而家香港嚟講啦，好多嘅生意嘅時候啦。飲酒啊，食飯啊， 摸住杯底嚟傾嘅， 係啦，係咁，呢個就係真係俾唔俾面啦。 喂，但如果咁講咧，貴哥，如果酒咧係俾面文化一個工具嚟講咧，有啲咩酒係最好嘅工具咧？即係譬如話，其實啲酒係襟啲，但係不能太襟喎，係咪咧？譬如茅台咁，係咪一個好嘅俾面文化嘅道具咧？ 因為依家嚟講，大陸或者中國嘅文化都飲白酒啦，白酒先配過中國菜噶嘛。咁葡萄酒都係 夠烈喎，係咪啊？白酒 又唔係咁講嘅，因為講真，我哋個白酒杯細啲嘅。其實我哋真係參加過好多啲叫做飯局或者俾面飯局啦， 俾面飯局 啦，俾面飯局啦，類似啦，係咁。我哋一開始咧，一開始大家係開始係孤慶慢慢嚟嘅，係咪細細杯啦，嗰啲茅台杯啦，後尾咧係叫做半盅啊， 是半钟。 半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分酒钟的半钟、啊。然后再下去呢 成钟。 就成钟。是啦其实。呢、这個同地方文化都有、啊、都有都有都有關係嘅。 呢、这個我都試過啦，歡迎嗰啲編劇咧、啊，最初酒杯仔、啊、一個茶杯咁樣細， 係、 啊、漸漸咧就半程， 係 整整下咧就一程。 但係好得意喎，其實呢啲文化咧，我哋一開始從唔識到參與，覺得冇乜用啦，大家飲醉咗都見唔到嘅。其實唔係、哦，呢啲咁嘅表面文化嘅宴會咧、嗯，大家有好強嘅記憶力嘅。 唔知點解。 唔知點解，即係，哎，上一次 Perry 影得有乜特別開心喎、啊、？Perry 喺過嗰陣時，即係好犀利，即係大家覺得，咦？如果你咁俾面，係咁，我哋合作上古會唔會快樂啲咧？大家喺相上古會唔會愉快咧？其實佢真係能夠幫助人同人之間關係個建立。 嗯 嗯， 所以呢個就好重要啦。 有一套戲咧，我記得咧，就係、是、周潤發自己咧。獨白嘅，佢話咧，有某次佢去到黑社會講數，佢、去到印尼，嗰、啲人咧就要佢， 咪、就係、是、英雄本色咯。 誒，我唔想講嗰套片嘅名，咁咧要佢成樽酒，係 啊係啊係啊， 佢知道咧，佢頂唔順嘅，飲咗之後驚住出醜。但是咧，你唔俾面啊， 係啊， 你唔俾面咧， 幾支槍對住佢， 幾支槍對住你，你唔飲啊，要你飲。排出嚟嘅東西 啊， 咁、啊、你卒之都要入，兩樣都要入。 嗯， 咁呢個係咩咧？等你出醜， 冇錯， 等你唔俾、面嘅人受到懲罰。 係啊，呢、這個就赤裸裸嘅宣示權力。 係啦， 似乎提到呢樣嘢有意思，就係咧黑社會啊、 嗯， 黑社會 黑社會個俾面文化，其實你甚至可以話咧，黑社會去維繫佢嘅權力，或者係顯示佢權力咧，好大程度上咧就係視乎俾面呢樣嘢。 嗯， 係啦。咁啊，用咗個媒介，正話你講嗰、那個 酒都 係 一個， 酒就係一個好重要媒介。所以咧，黑社會傾數啊、講數咧，就多數去啲、 酒廳啊、 酒 廳啊、 有酒嘅地方。 冇 錯， 飲酒嘅地方咧就揸住嗰個酒樽，揸住個酒杯嚟到，好似顯示尊卑，顯示友情實力，實際上係顯示緊權力。 冇錯， 係 係啦。 同埋咧，你黑社會咁強調俾面嗰樣嘢係咩咧？就係、是、喂，坦白講，雖然你係即係靠呢個咁嘅武力威嚇嚟揾食啫、 嗯， 但你唔可以下下都用嗰樣嘢噶嘛。 係啦， 最好就唔使用噶嘛。 最好 你俾面就唔使用咯。 係，有俾面就唔需要 武力啦。 冇真係出個武力啊，個實力咧就出曬。OK， 咁啊，聽只歌先。呢只日本歌嚟嘅，将花束献给你，宇 多 田光唱嘅，好嘢嘅。 普段からメイクしない君が薄化粧した朝、始まりと終わりの狭間で忘れぬ。約束した花束を君に贈ろう愛しい人愛しい人どんな言葉並べても真実にはならないから

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一一八八了解多啲先。 同佢讲话啊，爸爸以前因为病就冇咗只脚啦。抱咗太耐嘅时候咧，我又会攰、哦，咁我哋又去唔到咁多地方噶咯、哦。 佢截肢26年。 我之所以可以企翻起身，其实系因为别人嘅鼓励。我都希望可以鼓励翻其他嘅人。 佢系本年度10大杰出青年吴家荣医生。 作为一个医生，其实唔系净系医一个人个病咁简单，更加重要嘅系医佢个心。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科幻故事有阵时会俾人一种冷硬同埋灰宏嘅感觉，但系姜枫南笔下嘅科幻小说，佢总系可以喺精准嘅逻辑同埋惊人嘅创意之间攞到平衡，并且闪现出柔和温暖嘅人民光芒。呼吸是姜枫南第二本中短篇小说合集，书入面第一个故事《商人与炼金术师之门》就完美地展现出以上的特点。 故事由商人阿巴斯向巴格达王讲述一段奇异遭遇展开。阿巴斯某一日走入一间由炼金术士开设的五金店，店主向他们介绍自己所制作的帘门，走入这道门就可以穿梭到20年后，而从门的另一端走过来就可以回去过去。 店主跟阿巴斯说，有一个叫做哈桑的年轻人，他曾经用帘门拜访了20年后的自己，已经变了做富商的老哈桑，只是年轻的自己去到某一个山脚下面挖出一个宝箱，所以发迹。跟着店主为了强调穿越时间有时会带来悲剧，所以又讲了另一个故事。 一个叫阿吉布的人因为听了哈桑的故事，于是穿入帘门去找20年后的自己，但发现年老的自己住在日久失修的烂屋里面。伤心的他潜入屋里面，忽然发现满箱金币，他想既然是自己的钱，那自然算不上是偷，于是就带走了金币。阿吉布从此过上奢华生活，招摇的行径引来了强盗，要阿吉布用所有的财产来做妻子的赎金。救回妻子的阿吉布被妻子追问家产的神秘来源，他羞于启齿，只是发誓有生之年一定会还清这笔债。从此两口子过着极节俭的生活，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最终两个人感情破裂，而老阿吉布始终等着年轻的自己来偷走金币那一日。 时空旅行这个在科幻小说里面早就被人写到烂了的题材，它可以在姜枫南笔下以1001夜的叙述方式展开，变奏出中东以域的神秘色彩，在精妙的思想实验里面展现出高超的故事魅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呼吸》，作者姜枫南，由鹦鹉螺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红西。 好啦，咁我哋今日仍然星期三咧，系林佩莉主持嘅。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俾面文化。咁上一周咧嘅嘉宾咧，阿桂湘先生咧，仍然系做我哋今次嘅嘉宾，系 俾面啊，俾面我， 真系俾面啊， 俾面我， 多谢你哋俾面我。 咁讲到俾面同政治嘅关系啊， 系啊 ，Perry， 系啊，我觉得咧个俾面文化咧好有趣嘅，有阵时咧其实。俾面咧係一個所謂叫委婉詞， 委婉能 委婉詞，佢係愛嚟咧掩飾一啲嘢嘅，係啊，即係譬如咧話喺貪污咁樣，受賄咁樣，喺未有 ICAC 之前咧，香港嗰個貪污情況好嚴重啦，譬如話收片咁樣， 係 啊，譬如話有啲所謂黑警啊。受咗賄款，佢又要一啲其他嘅警員同流合污嘅時候咧，佢會俾啲嘢你，譬如話要俾啲賄款你，如果你唔要咧，你唔俾面啦。譬如而家呢個都有咁嘅情況嘅，就係譬如話，即係當你要同流合污要貪污嘅時候，如果你唔肯做嗰樣嘢，或者唔好講到咁嚴重啦，淨係吞撲，一批人同事都係吞撲嘅。你又話你加班做嘢，又要咁認真做嘢，喂！你真係好唔俾面喎，個個走曬都仲喺度做嘢。 你做好啲都弊啊！ 做好啲都弊， 做好啲人哋都覺得你唔俾面。 其實可唔可以咁認為咧？即係俾唔俾面咧，係一啲小團體形成咗啲規矩，係咁周邊啲要加入嘅人咧，要麼就遵守呢個規矩，就叫俾面啦。如果唔遵守呢個規矩咧，就叫唔俾面。係咁，唔俾面會點樣咧？ 係啦，即係阿趙官就話講話個政治含義，我哋一陣會講。我想先講下我自己啲體會啦。究竟香港嗰個俾面文化盛唔盛行，同埋對於即係香港成個社會嚟講，呢個係好事定係唔好事咧？俾面文化。同一個俾面文化嘅另一面對立嘅咧，可以話咧就係一啲所謂用人為才，即係英文所謂叫 meritocracy，根據你嘅能力去用你嘅，俾機會你嘅咁樣。香港我覺得咧，其實都係個俾面文化都好犀利嘅。香港其實嗰個自己有玩曬嗰樣嘢都好犀利。 係呢個事實。 我其中嘅一個體驗咧，就係香港嘅所謂文化圈，你留意一下香港嘅報紙、雜誌，而家雜誌好少嘅報紙嘅專欄， 係 好有趣嘅。佢幾乎咧係五十年不變嘅。嗰啲專欄作者咧寫咗個專欄之後咧，就幾乎好似一個終身聘用制，好似大學所謂個 tenure 咁樣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好多時間都係因為嗰個作者同個編輯嗰一版嘅編輯 關 係，係啦，建立咗個好嘅關係。咁就唔係話你寫得好與唔好啊，而係咧，因為個關係又喺度，咁俾面其實呢個就係、 是。係啊，呢、這個都有關係。我舉個再貼切啲例，咁當年咧，你會發現啊，香港無線電視咧，嗱而家就唔知啊，嗰陣時就係、是，喺八十年代之後，你發現咧編劇組咧。我哋请亲嘅编审咧，或者系编剧咧，都系两方面嚟嘅啫。 系， 一系就香港电呢个中文大学。 哦， 一系咧就浸会大学。 哦， 点解咧咁？中文大学因为小弟同埋邓伟雄两个主持啊嘛，咁咪清先好多。 系， 咁咪系咪自己？ 俾面自己 冇效咧， 俾面個冇效， 自己都唔知嘅， 系不自覺， 不自覺就覺得嗰啲同學咧， 好親切， 投靠， 就親切啲， 親切 啲， 好好信任啊，咁其實冇理由喎，咁佢樹人嚟唔通唔好咩？佢喺其他科大學嚟唔好咩？係嘛？咁咪呢個第一，第二咧，你會發現嗰啲 researcher 咧，好多係 資料搜集， 好多係浸會嚟嘅。點解浸會嚟咧？因為咧，佢哋開山祖師咧，林旭華同埋後來嘅黃孝廉 都係 浸會嘅高材生。咁佢又請親咧，都係浸會嘅同學。 係啊， 你有冇發現啊？ 係啊， 黃敬強啊等等，而家做咗美洲嘅。星島部嘅老總啦，呢下午量都係浸會嘅， 同埋呢個又互相俾面 嘅 喎。 係啊，互相俾面 嘅。好多時啲大學啊，又會揾翻啲校友 嚟 都做，譬如榮譽講師啊， 邊 個榮譽學位佢啊，諸如此類啊咁。 係咯， 係咪你信得過咧？就叫做嚇，即係或者叫做 有俾面， 係俾面， 俾面。 你又俾面佢又 俾面你。 即係呢個都我正話所講個互惠嘅原則。 嗯， 呢個校友同埋個母校嗰個關係。 嗯， 咁但係咧好多時係咪好事嘅？未必係好事。但係咧，我哋一路講緊呢個避免文化咧，唔係淨係講緊啲日常生活嘅瑣碎嘢喎。 係， 佢好重要嘅，可以話咧成個政府、成個政治體系都係於避免文化嘅。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英國嘅皇室。 嗯， 英國嘅皇室咧，其實完全冇實際作用，只係有象徵意義嘅啫。係，仲要納税人咧俾咁多錢佢。 係啊，係咯。 佢嘅存在咧，完全係因為英國人俾面個皇室，你諗下，如果英有朝一日英國人唔俾面佢啊，英女王出親嚟佢都 hurt 嘅，話呢個成個英國皇室啊，即刻玩完。 係啊，冇錯。咁你仲有啊？佢不止俾面呢啲皇室嘅成員， 係 仲俾面嗰幾間大學喎，同埋功效喎。係哈魯功效咧，出親嚟咧嘅。精彩呢多数都是做首相和内阁的要员的。那王子呢或者等等那些高级的贵族呢都回去 那间学校。 那间学校同埋升上去呢一定是这个牛津或者剑桥的某个学院的。 是啊。 你应该读书就知道啦。你普通人入不到去的。 所以英國皇室咧，其實咧喺近代咧，佢最大嘅危機咧，唔係因為英國皇室本身咧實際做錯咗啲咩事，而係因為咧英國人咧，因為佢對於戴安娜死嘅表現啊，覺得佢咧係冷漠， 係 啊，而英國人開始咧想唔俾面佢啊，因為佢覺得佢哋唔俾面一個咧，佢哋梗係咁中意嘅 咁愛護嘅 人民嘅嚇 王妃。 咁所以咧，其實嗰陣時咧，英國皇室最大嘅危機咧就係，哇！如果當普通嘅英國人，佢哋嗰啲納税人俾錢你供養你嘅人，都覺得根本我哋唔需要有皇室嘅時候，佢唔俾面你嘅時候， 佢咪唔存在咯？ 係啦，佢個前途真係嘅岌岌可危。 呢個咪即係等於而家泰國 呢個政權， 泰國政權以前咧，馮未鳳嗰個。老國王 係， 但大家 避免 佢， 個個都避免佢， 尊重佢。咁咧變咗咧，佢咧佢嘅權力自然咧，佢個皇室權力嘅自然喺度。雖然立憲，個個都要低佢一級。 嗯， 但係而家呢個咧太子升咗做皇帝咧，啲人就唔俾面啦。就要推翻。喂，可以判15年監嘅喎，唔係咁容易。作反嘅喎，喺泰國唔尊敬國王已經係一條大罪嚟嘅咯喎， 避免國王咧就係犯罪。 係啊，唔避免國王係一個犯罪嚟嘅喎。 咁所以你睇下咧，即係其實嗰個所謂人民同埋政府嘅關係咧，其實即係譬如好耐以前有政治理論話，其實有個社會契約喺度嘅。 係， 其實呢個所謂社會契約咧。真係唔係話有一個合約喺度嘅，好多嘢咧其實係不成文嘅，喺個心裏邊嘅，咁所以咧就好視乎咧，你係咪做到互相尊重？你而家睇美國嘅情況咧就係啦，譬如嗰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咧，佢係做咗好多嘢咧，你可以甚至話佢咧係唔俾面佢自己嗰個總統嘅呢一個職位。佢做咗好多嘢咧，其實係冇明明規定你唔可以做嘅。譬如話，你做咗總統之後咧，應該同你之前嘅一啲嘅商業嘅關係全部切割， 係 嚇，咁你先至唔可以話因為你個總統嘅 職位係 啦得益噶嘛。但佢冇做到呢樣嘢，佢仍然係擁有嗰啲咁嘅企業嘅，仍然係不停咁有商業利益輸送嘅。咁但係咧，這個就係、是。即係點解話而家咁多人咁憎特朗普嘅原因？我諗其中一個，即係如果佢11月美國總統嘅大選咧，佢唔係大敗咧，我會覺得好驚奇，好驚奇，就因為俾面問題。即係佢係好多時就係你做得嗰個位咧，你係要俾面好多嘢噶嘛，包括你嘅盟友，包括其他國家嘅領導人等等嘅嘢。當你完全唔俾面嘅時候，即係英文所謂嘅，當你唔根據嗰個所謂 norm， 你應該做嘅方法去做嘢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咁嘅後果。 嗯，係啊，呢個咧係一個不成文嘅規定，社會契約上嘅規定，但係個寫唔寫明嘅，大家心照。我哋香港中人最緊要講呢句嘛，大家心照。 心照啊！ 所以咧，黑社會咧就冇咁冇法例嘅，冇條法例嚟規定點樣選舉，點樣定一個領袖，點樣？但係咧。 有规矩嘅， 规矩，呢个规矩系好严格执行添，系好旧嘅， 系 而家做翻戏出嚟咧， 就原来咧有成百多年歷史，由清朝開始咧已經某啲條例已經定咗係咁樣。咁佢階級咧亦好鮮明嘅，亦唔係咁容易打破嘅。咁呢個又係俾面， 冇錯。 你一唔俾面咧，你就犯第一條啊，就唔知道邊個係老亂專備。 冇錯，係啦。但係咧，唔知兩位有冇留意到嘅就係，其實而家咧。在香港或者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的，因为越来越不讲尊卑，所以特别是对一些，特别是因为你是尊、你是拥有权力、即是英文所谓的 authority figure、正因为你拥有权力呢，我才要反对你，所以呢留意我发现到很多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东西的，譬如说你见一些大学生和那个大学校长的关系，当那些场合两个人两方面是对话的时候呢，完全唔俾邊個校長嘅喎， 就冇尊邊呢樣嘢。 係啦， 你唔使講校長啊，就算係老師咧，都冇面俾嘅。我哋廣東話真係呢句説話好硬啊。 係 冇面俾就係咩咧？話遲到就遲到，話我哋嗰時遲到係靜雞雞，好輕手聽推門，嗰陣時已經係遲到噶啦。但係唔敢明目張膽咁前到。但你而家咧就話知你明目張膽玩住個塑膠或者嗰個碗竹香噴噴就話知你入到嚟，佢都好噶啦，已經坐後排。如果唔係咧，佢坐前排喺當 仲唔俾面嚟 嘅，唔俾面，唔俾竹面嚟。 仲有冇開餐啦？ 啊，照開餐。 唔係而家啲學生唔俾面老師嘅 方法，個原因係咩咧？ 唔係。佢冇啊！佢覺得呢個就係佢自己嘅一個 文化，呢個文化嘅改變。 佢唔需要有尊卑，唔需要有尊卑， 同埋師生嘅關係改變咗。好多時一個老師咧變成咗一個服務提供者， 係生意上嘅， 係啊！ 你我僱用你，唔係你，唔係你教緊我， 佢要仲要評價 者養 你 啊！教我 個學期完咗之後咧，學校咧仲會要求嗰啲學生去評價評核個老師嘅。 係啊，冇錯啦。佢評你唔好咧，你出年咧 係啊， 好難攞到一張合約。 哦， 冇錯。一來咧，二來咧就係佢可以有口碑噶嘛。如果你嗰、你個班咧唔夠人，你根本開唔成個班。 係啊， 少 十人， 你千祈唔好上呢個阿次官嗰啲課，好鬼心噶佢啲嘢咁。 其实呢个是西方教育传嚟香港的方式，是不 是？是啊，没错。以前呢还是中国古老的师生的 关系。 在我们的年代呢，即是四五十年前呢，读书是很尊重那个教授，很尊重老师。 好避免的。 上堂是一句声都不敢。中学嗰时咧就嘈喧巴闭，同隔篱倾偈，到打嗰时咧一句声都唔敢嘅，随便坐，虽然随便坐，但系咧都要坐翻你自己个位，恭恭敬敬。 大学嗰时都上过啲大师嘅课啦， 系啊，冇错啊。 就算你听唔明佢讲嘢，你都要真系要好 尊重 佢。 系坐底行嘅，我系一定要坐底行。点解咧？因为我唔知佢讲乜嘢。我是负责个七个录音机开关制，咁然后至有同学借嗰个听到嘅笔记俾我抄，唔系我听，唔系我都唔知佢讲乜，咁所以咧系尊敬佢咧，俾面佢咧，上堂咧真系咧一种咧俾面嘅形式嚟， 系， 系啊， 即系以前有所谓叫恩师啊嘛， 系 恩师嚟噶， 而家边有呢样嘢？ 系啊，而家咧就冇咗呢个观念。 社会在发展嗰阵时咧，呢个避免文化咧，好似就都改变紧吓，喺年青人嘅圈。 我正话咪讲话，其实避免系一种行使权力噶嘛， 系， 但系唔避免更加系， 就 系 仲突破呢個權力。 當個學生唔俾面個老師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顛覆緊個權力關係。佢話俾你聽咧，唔係話你對我咧可以行使權力，唔係你係尊噶。 係 我分分鐘咧，我擁有嘅權力仲多過你。 係尤其而家咧，中學小學生、小學中學生， 係 佢有家長會， 係 佢可以翻屋企投訴你， 係 由你個家長去。个家长会度投诉，或者直接去校长度投诉，连你个饭碗都打破啊！ 所以就是现在的 individual 个人的权力大了、嗯、所以避免文化呢睇身是弱了的。 是啊， 是不需要比这么多的面、 嗯、 但是睇身呢、嗯、这个结果呢是大家不太愿意睇到的一个社会现象。 是啊，又变了另外一个呢不能够管理混乱了的、情况。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以前是很容易管理的。 是。 现在难了管理，咁佢有好处有唔好处。不过而家咧，我哋见到唔好处嘅多过，喺站喺我哋嘅角度就见到唔好处、嗯、多过好处。咁、嗯、又话你勾。 咁第二个嚟讲，其实如果系咁样咧，那个管理嘅成本系大好多嘅。 当然啦， 因为人之同法之嚟讲，其实讲真系咪讲翻呢个就 系、 是、 系啊，系即系当大家都唔俾面嘅时候，即系话咧，你唔愿意扮演派咗俾你嗰个角色啊嘛。 系、 嗯，咁、啊、你当然系更加难管理啦。 系、啊，你又自己又唔去饰演好你嘅角色，咁、 嗯、 啊，当然咧系会搞乱咗嗰个 秩序。你小至一间班房，啊、嗯、大至一间公司，甚至系一个社会， 个国家一个社会， 系都会、那个秩序都难于管理。咁香港咧，虽然诶你唔做一个报告，但系我哋咧节目咧就同你。分析个社会有咁嘅情况嘅，咁、希望大家听下啦。好啊，咁星期四咧就系、是、本来系William Tang 邓达志， 佢又唔得闲咁啊，请咗黄惠康医生。咁啊，今次咧就讲嘅题目系顺境逆境，就乐堂人乐坛嘅人。咁、那个嘉宾咧系贾斯乐。 哦， 贾斯乐你记得啊？ 记得啊，虾仔， 虾仔冇错啦。咁啊，讲讲咧佢嘅乐坛嘅生涯啊，咁样顺境逆境啊。 系 咁啊，跟住咧呢首歌咧就叫《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哇， 哇，呢、這个系咪台湾名词嚟嘅？系唔系知喎？咁啊，歌之后咧就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咧。就是那些年张伟基啊，阿基哥啦， 新名嘛、 啊，新名咁啊，要大家留意收听，听埋就份，多谢阿、贵生， 多谢志军， 多啲嚟我哋节目，增光增光， 系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咁啊。嚇！呢個題目啊 ，Perry 都講唔曬喎， 都講唔曬㗎，係啊！ 呢個俾面真係太大， 係啊！ 咁啊，聽完只歌之後，以後咧擲日再嚟講一次。 好，拜拜。 听歌，好， 拜 拜。 你出现就沉醉了时间，没有酒，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 让